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在最近好多的灾难的发生哈，包括地震，我们最有名的地震，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地震啊？哪儿地震了？我们这边反正没地震是吧？尼泊尔是吧？尼泊尔。这个大地震，现在尼泊尔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们都，4月25号经历了7.8级的大地震，这是属于重大地震了哈，世纪性的地震。这4月25号，5月12号又经历了一次7.3级的大地震。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余震不断。这个地震非常的厉害哈，我们知道这两次地震呢，甚至据说让这尼泊尔首都叫什么加德满都是吧？是啊，整体往南移了3米啊多，这整个首都往南移了啊。圣经里面有没有移来移去的海岛？有这话吗？哎，这现在就实现了哈。整个的首都往南移了3米，说这个今天为止啊，我一直关注这个地震情况，因为有好多人问我这个到底世界末日到底是讲一讲世界末日到底什么样子哈啊，那么到今天为止死伤的人员还是不断啊，不断的有死伤的，因为地震我们知道刚开始一死才几百个人，怎么一下子变成几千人，甚至这次尼泊尔大地震。这是上个礼拜报道的，就已经有10000多人全部死亡啊，10000多人啊。那么这个地震让很多的人失去了家园，地震让很多健康的人成了终生的残疾人，地震让许多的儿童成为了孤儿，让许多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骨肉之亲。地震让很多很多人的一生改变了他的方向，那么这是灾难性的，这叫世纪性的地震哈。我看了一个报道呢，非常的这个让人吃惊。有一个人，他是叫这个巴格瓦蒂啊，他住在这个加德满都啊的广场，加德满都的杜波广场。那个杜波广场呢？他这个200年以来，他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广场。每一天晚上，这个广场是灯火辉煌哈，这个布满了这个广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神庙，各种神庙啊，还有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这个偶像啊。那么我看这个报道上说，这个在这个文描述这个巴格瓦蒂呢，是说在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地震啊，1分钟摇晃了楼啊，摇晃了以后，他呢试着啊，这个摸索着下楼，把这个木门啊，宅子的木门一推开一看，眼前的一片让他大吃一惊，整个广场夷为平地，一片烟尘呢，这个他说这个庙啊。这个大的庙，这个什么独木神庙没有了，什么马猪神庙，珠穆朗玛峰嘛，马猪神他有哈，马猪神全是最高的地方，啊也没有了，说是什么那拉羊皮湿奴啊，这个神的这个神的名字很长，那拉羊湿奴这个神庙也没了，说各种神庙全都没了啊。这个各种雕塑也都断了胳膊，对吧？断了腿儿啊。那么，但是呢，还有一篇报道让我真是这个报道是说，他一看就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难道世界末日真的到了吗？啊，就这种情形，你想想，你要说你住在天安门广场那个那么宏伟的是吧地方，你要早上起来一推门一看。好，夷为平地，你有什么感觉是吧？另一篇报道说，让我们非常吃惊，就是说，虽然尼泊尔经历了世纪性的地震的大灾难，但是尼泊尔人仍然笃信他们所信仰的印度教和佛教，他们 想象当中说他们这些神佛们虽然胳膊腿断了但是还能救我，哎，那么这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事情，哎，也就是说呢，他们我们知道印度呢有不是印度，这尼泊尔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度教的国家，它不是在印度，在尼泊尔啊，尼泊尔有80%的人啊信虔诚的这个印度教徒啊，有90%啊，我说错了，90%的人是都信印度教，有8%的人信佛教。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了圣经启示录第9章第20-21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啊，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我们今天就证明了这一点，原来不敢相信，其实今天就在我们眼前啊！这段经文也应验了，提醒我们什么呢？应当警醒祷告，因为主真的就要来了，不是说来了来了来了，羊来了羊，狼来了狼来了哈，真的要来了啊！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耶稣啊用了一个比喻，比喻他再来的情形，他说就像贼一样。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如果知道贼哪一天来到，我们一定要什么彻夜不眠的警醒来看守，对吧？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知道贼哪一天来。如果我们知道贼哪一天来的话，他就不叫贼了，对吧？说不定贼就别人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要防范，也就防范贼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看好像没有希望，其实这个世界因为主的再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希望有吗？有啊。但是我们当问一下自己，如果主今天已经要来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啊，我真的敢面对主的再来吗？还是说主啊你先别来，我再准备两天，是吧？那么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准备才不至于被撇下呢？因为没有准备好的人，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会被撇下啊！我再说一遍，没有准备好的不管你是信的不信的都会被撇下。那么末世真的来到了吗？如果我们今天啊想一想的看一看，到底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呢？啊，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准备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我们先请地图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准备自己？我们不但要准备好自己，我们还要去提醒别人和我们一同做好准备，来迎接你的再临。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再抬起来，勇敢地往前进，不要灰心不失望。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祝福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全世界弟兄姐妹。求你的灵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一点，基督降临有先兆， The signs of Jesus coming。 在马太福音第24章让他们读的，刚一开始的时候门徒啊就非常好奇，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想知道说这末世到底来的时候啊，末世有什么先兆啊，有什么预兆。于是乎耶稣呢就将他再临再次降临和末世的情形娓娓道来啊，他详细的给他们说了啊，他从假先知的这个什么横行啊啊，以及这个战争的频发、地震和饥荒的什么，哎，这个丛生啊，到处都是。你打开新闻、打开电视、打开网络，到处都是地震、饥荒、瘟啊，还有异人的寻道啊，然后呢就是法律道德的败坏啊，达到了这种崩溃，全球的布道 等等等等，都栩栩如生的向门徒们一一的描述了。那么也就也许有人会问了，说耶稣说的这些灾难不是在过去历史上都发生过了吗？啊，难道说今天发生的和过去发生的不一样吗？那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仔细的去研究一下，观察一下，然后再做一下比较，你会发现大有不同。如果你留心，你啊，看一看这个网络新闻以及身边发生的事情，再深入的观察一下历史的发展进程，你就会惊讶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广泛的同时的发生了耶稣基督预言他再来的先兆。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你仔细的去研究一下，把它比较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啊，你观察一下历史的发展进程，你就会知道在今天啊，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广泛的同时的发生了耶稣基督预言自己再来的那些情形，这是历史上过去没有的啊！你看一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再看一下的话，同时发生的，你比如说今天有假先知吗？有，不但是有，而且是横行啊，霸道啊，到处都是啊。假先知的教会聚会的比咱们人数多100倍，人们都喜欢假先知，假先知给我们带来了很舒服的感觉，那么今天有没有地震呢？有没有饥荒呢？此起彼伏，可以这样说啊。今天有没有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我提到尼泊尔大地震，它这个我们汶川大地震、云南大地震，这个日本的海啸、非洲的饥荒、瘟疫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病不断的出现，对吧？所有的这一些啊，都应验了耶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啊，还有异人的寻道啊，这是。一人寻找各处我们都能看见，最明显的我们就知道这个自从伊斯兰国叫 ISIS 这个国家成立以来，他们就杀害了无数的大批的基督徒啊！只要你说我是基督徒，嘣一敲就崩了，你说我不信了啊，那就 free 一句话，但是他崩了很多很多基督徒。这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凡承认主名字就被杀了，这不应验了吗？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4:9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又要为我的名被万人恨恶。你想一想有没有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不敢承认是基督徒了，很多地方不敢说 Christmas 了，是吧？ Xmas 是吧，反正你别说 Christmas 就行了，什么 mas 都行，是吧？哎，就是说是感觉到承认主名就是羞辱了，对吧？那么这就是第九节应验了吗？应验了。社会法律道德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13节很重要，大家要把这些背下来。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一起说一遍哈，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谁能得救啊？忍耐到底啊！你说你能得救，都能得救啊！还有的人说全世界人都能得救，也上帝到底人嘛，是吧哈？那就是你当神了，我说是吧？那这句话没用了，耶稣说的，不光是那些不信主的不能得救，信主的没有忍耐到底能得救吗？如果能得救的话，耶稣说的话就白说了，是吧？很严肃，我告诉你，很严肃啊！我讲到都是把这个实在的、真实的东西给讲出来， 我不敢隐瞒任何东西，免得我去天堂交账的时候交不上账啊！我跟你说，真的，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要小心啊！今天的很多的假的那些先知，我告诉你，不要顺耳哈、忠言是逆耳的，是吧？顺耳的我们不去听。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不就今天的这叫什么传遍天下，什么意思啊？这不环球布道吗？不是，是吧？我们环球布道传遍天下了，是吧？所以耶稣预言的一切都正在同时的发生，这是历史上没有的啊！这我突然间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耶稣还告诫门徒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真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马太福音24:32-33，我们知道绝大多数解经家都认为无花果树就比作以色列啊，这是很多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耶稣在这里预言了以色列的复国，对吧？我们知道犹太这个国家在主后70年以后，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就变成大流亡了，全世界啊，他就开始了长达1800多年的世纪流亡啊，世界到处去，像过街老鼠一样啊。但是这个弱小的民族却得到了上帝那特殊的保守和看顾啊，这是在人不可想象的事情。犹太人是被全世界人恨恶的啊，但是他不仅没有消亡，在1948年5月14日又重新的在迦南美地复国啊。那么这就证明了一点，证明什么？他复国证明什么啊？他复国就复国了呗，证明什么了？证明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谁说的话最重要？我？不是，是呀，耶稣，耶稣预言的准确性。我们信的是耶稣，耶稣预言的准确性丝毫都不差。啊，紧接着耶稣进一步的阐明了，当看到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主来的日子即将来到。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吗？还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呢？啊，弟兄姐妹，耶稣再次降临的场景是非常可怕的啊！他的再次降临是非常的威严的、恐怖的啊，我可以用这个词，耶稣来的时候是恐怖的场景，恐怖片儿。那么很可惜，很多人忽略这个问题，尤其很多传道人不愿意讲耶稣再来，因为人不愿听，是吧？耶稣爱你，耶稣爱我，我也爱你，你也爱我，哎，这多舒服，是吧？所以说他们把这耶稣再次降临啊，给他缩小了哈。他认为什么？耶稣第二次降临和第一次降临大差不差，啊，是吧？一样，是吧？那么耶稣第一次降临是什么？不过就是忍气吞声的一个被宰杀的羔羊而已嘛。所以你信耶稣的人也是要被宰杀的嘛，是吧？看不起吗？是吧？他这样来想。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和第一次降临完全的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完全不一样，啊！第一次是个羔羊，你骂他一声，吐唾沫在他脸上以后，脸上没事儿，是吧？哎，你这不这法利赛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是吧？哎，这是第一次降临啊，无声无息的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这是第一次的降临。可是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同的，严肃的、威严的、恐怖的场景啊，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他第二次降临不是那个静静的平安夜里边睡在马槽里边了哈，平安夜，哎呀，你唱的话我都想睡着了，哈哈。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震天动地 恐怖的，人想死都死不了这种场景，说大圣啊，倒在我身边，倒在我身上躲避至高者的面，这种场景，那个时候死已经想死死不了，我让你受罪，我说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极度的恐怖，极度的可怕。耶稣在橄榄山上向门徒们讲述了大灾难那个可怕的场景啊，可是很多人忽略了。所以耶稣呢，过了十多年几十年以后啊，他又通过约翰再一次经过通过异象来漠视约翰啊，他让约翰写下一个启示录来啊，来详尽地描述了这些恐怖的场景。他说什么，他说我又，约翰说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雪，天下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天走了，天都挪移了啊。然后他说什么，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哎，卷起来了，没了，天，山岭海岛都被挪移呀，离开本位啊。这次地震的话，就是有史以来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啊，这个首都那个加德满都往南移了是个十尺啊。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者、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六章十二到十七节，弟兄姐妹。除了这些之外，这是一幕场景，还有一幕呢，还有什么，天上要有大征战，善恶之战，这是很厉害的。这个征战的话，我告诉你，这比地上的厉害多了。魔鬼和天使，耶稣带着天使天军，善恶之争打来打去，整个就摇晃啊，星球空中的一切宇宙都在震动。然后的话呢，我们知道结果，结果是什么啊？结果以基督得胜，撒旦啊失败为告终。完了以后还没完呢，耶稣驾云降临啊，将末世的场景推向高潮，还有高潮嘞啊。然后就向宇宙万物宣告基督的得胜和基督的荣耀，说什么，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有明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心中是把他当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还是说我是主的一部分，耶稣也是我的主，我也是主。耶稣降临世界以后，下面还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包括死人复活，末日大审判，然后呢，新天新地降临，有意义就在其中。完了以后，得救的基督徒啊，这些得享永远的永恒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精彩的片段啊。而这一系列事情发生的序幕，我告诉你，今天似乎已经拉开了，我们是不是还在沉睡打盹呢？还是说呢警醒呢啊？我告诉你，耶稣预言的同时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耶稣预言的同时发生，正是这精彩篇章的先兆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是第一点，基督降临有先兆， The signs of Jesus coming。 第二点，再来之日不知晓， The day of the second coming is unknown。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末世论当中最精彩的篇章，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真的盼望他来吗？ 还说主啊，你先别来，我先过我地上的好生活，还有东西好多东西没到吃呢，是吧？所以说，这是最精彩的篇章，他的再来宣告了这个罪恶世界的结束，他的再来带来了新天新地的开始，他的再来结束了最后的救赎工作，他的再来也关闭了恩典时代的大门。我再说一遍，他的再来宣告了罪恶世界的结束，他的再来带来了新天新地的开始，他的再来结束了救赎工作，宣告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他的再来也关闭了恩典时代的大门。说主啊，我信你吧，那个时候悔之晚矣，恩典大门已经关了，你想信门都没门，就这意思，没门了。现在说你信主吧，你信主吧，信主吧，那个时候不用喊了，因为恩典大门已经关了，你就休息吧。为什么再传没用了，就这意思。自古以来很多的人呐、专家呀，他们对再来的时间深入研究，因为再来的是非常的有趣，让人感觉所以说呢，他们就很多的这个研究项目课题但是呢不在一个地方研究，而且人的研究呢结果都不太一样就出现了很多的结果，很多的争论为什么？因为圣经说耶稣再来的确切时间是无人知晓的有些假先知总是向人散布谣言他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美国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有个叫这个威廉米勒的威廉米勒这个不是米加勒，是米勒他呢预言耶稣的再来，他是很有名的大传道人他两次预言耶稣再来都以失败而告终那么加州还有一个叫家庭电视台康平电视台预言耶稣基督2011年5月21日那天到这今天都2014年了还没到所以说呢他的谎言当时闹到这个真是这个满城风雨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圣经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间是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什么父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就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警醒当我们从网络上、广播上、广播电视或者小的这个广告小的这个传福音的传单，说主耶稣哪天来，赶紧的拒之门外拒绝不看千万不要看无论他是怎么讲的，天花乱坠说合乎圣经，我们都不要去相信，因为世界的末日和耶稣基督的再来。世界末日和耶稣基督的再来，它是属于上帝的奥秘他的主权范围之内的上帝的奥秘，所谓的奥秘就不明显的，你还去研究什么所以说要我们警醒。所以说我们人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你有限的怎么知道无限的事情呢？对吧？你要能知道无限事，你不就变成比无限还要无限了吗？是吧？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好多人不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呢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妖言惑众出现了很多的结果，这些都是假先知假先知。所以说第二点，耶再来之日不知晓。第三点，时刻警醒准备好Keep watch and ready at all times 我们知道当年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头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句话很重要，就我们不仅不知道耶稣再来的确切的时间，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耶稣再来是突如其来，猛的一下，哎，让你想到这不应该这个时候来，就这个意思啊，哎，突如其来的出现啊，也有人呢就这个问题也问好多问题了，因为人很聪明，说你说耶稣他怎么这样弄哈，是吧？不对哈。那为什么来的这么隐秘呢？你这好事啊，这个公开不行吗？是吧？哈，这都是人很厉害的哈。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其实很简单，我就举个例子，我说你要知道这个时间的话，你是什么表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说你还有十天高考。这十天高考的话，你肯定每一天都预备班上，同学告诉你说咱上 smoking monday 吧，说你什么 smoking monday 我不知道，我现在复习呢啊，是吧？哎，什么上哪我都不去了哈、啊，哎，我也不上 cook wheel 了，是吧？哪都不去了。但是如果说还有十个月才考试呢，那 cook wheel 去到那看看，还有十个月呢啊哈，哎，这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哈。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主确切的时间来的话啊，我们会在主来之前，我盘算盘算啊，放松放松自己，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啊，不完全的，是吧？每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惰性啊，我们不能说我能站立得住，我就变成彼得了，是吧？哈，哎，所以一旦知道耶稣哪天来，肯定会怀着临时的什么，就是哈、啊，这种侥幸的心理吧。是吧哈，嗯，所以说先把这个主的教导放在一边啊，然后也不愿意服侍主啊，好好的享受一下啊，这个属世的这些快乐哈，啊，属世有时候也给我们快乐嘛，刺激一下，哈哈。所以说，等到时间快到了时候啊，我知道哪天来，所以我再赶紧警醒吧，是吧？这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就好像有的人说啊，我等我退休以后我再信主吧，是吧？哈，还有呢，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临终受洗哈，那个一直信主不受洗，等到我快死的时候你千万给我啊受洗，那时候我不行了哈，真有这个事儿哈，这就是这种情况，我们非常的感觉到非常惊讶啊。其实呢，神耶稣不让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警醒啊，经常处于预备见主的状态啊。什么目的啊？我告诉你，耶稣给我们的目的都是最好的，顶好啊，顶好之顶好啊。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的就是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灵命成长有什么用啊？灵命成长那是永恒的价值，就是说他到时候给你的奖赏是永恒的啊，你想想那够本吧，你肯定够本。就是说你上天堂以后，你就是为什么高兴啊？你感恩不尽，主啊，我给你这么点，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呢？我就感恩吧，就永永远远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no ending everlasting joyful 永永远远的快乐，那多好的是吧？所以说天堂是好的啊。我再讲讲以后咱都不想活了，就是赶紧上天堂了。所以说那我们怎么准备呢？你说哈、啊，我们怎么准备呀、啊？啊，你说我一看见这个地震了，尼泊尔大地震了，主快来了，我赶紧准备，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怎么准备呢？读书、读圣经、祷告、聚会、侍奉、遵行主的道。我告诉你，侍奉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你说我不侍奉行吧，我就在家信，你不遵守耶稣教的你怎么能见耶稣呢？我就纳闷了。有些人他说我不遵守耶稣教的，我想去见耶稣，你有脸吗？没脸了，是吧？光看着牙了，看不见脸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还要传扬福音啊，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啊，在基督的真道上不断长进，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忌，无可指摘。这是第三点，时刻警醒准备好啊 ，keep watching ready at all times 啊。 第四点，器皿有油，新郎到。To meet the bridegroom with enough oil in vases. 说新郎到的时候，我们器皿当中要有油啊。我们经常谈到警醒预备迎见主的时候，经常就谈想联想到耶稣的比喻，是吧？耶稣说了一个两个比喻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按照才干给他们不同的银子，是吧？的比喻。那么这两个比喻非常明显啊。那么圣经当中记载有十个童女啊，十个童女呢，他们的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啊，愚拙的童女啊。那么聪明呢，在等候新郎到的时候呢，他们预备油在器皿里，因为犹太人呢，他有一个习惯，他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呢，要有这个他们结婚过程不是说一天就完事，一个星期过程啊。那么有他们有十个童女啊。专门的是拿预备油灯的，因为晚上的话它就有油灯啊，当时没有电啊。那么这十个童女呢也是非常幸运，就是说新郎来之后他们也一同坐席啊。所以说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我就今天不讲这个事，就是说有五个呢是预备了，我灯里边有油，但是呢万一他来晚了呢，他着没了怎么办，他还另外还预备油啊，不行的话我再加进去。就像我们开长途开森林里边车上放一桶油，哈哈，汽油。但是有五个呢是愚拙的，他没有预备油啊，灯里边没有油，光有灯盏啊。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那个油啊经常比作圣灵啊，就是圣灵是油啊，就灯盏里面要有油，灯盏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没有油的话呢，啊，这个灯盏就失去功用，就没有圣灵的内助带领。你没有圣灵在心中，怎么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心中没有圣灵，你如何知道哪是对哪是错，怎么来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灯里边没有油，你怎么能够点亮呢？所以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没有油的灯不发光啊。什么叫没有油的灯？也是灯，没有油，也是信徒，但是假的，就这个意思啊！我世界也要着，我天堂我也要着，我两方面我都要着哈、啊，是最聪明的人了，是吧？哈、啊，没有油，非就假信徒啊！说这些信徒的结局，我一直非常的可惜，我感觉到非常可惜。信主一辈子，最后说主啊。哇，我进来吧，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说有的传道人呢就把这个说，我不敢讲这十个童女当中五个愚拙的，不敢讲他不得救。那你不敢讲，你要站着讲他是干什么？我说你是吧，所以我要得罪了不少这个传道人啊。我你不敢讲，你还是站在上面干什么啊？你都不知道那些五个人得救不得救，就像在那次在福音营是吧，还有个传道人说犹大得救不得救，我们确实不知道。我这一句话就定准了这个人没有圣灵在心中，我可以这样说，犹大得救不得救不知道，那你干什么呢？我说你是吧，耶稣都说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吧？啊，你把耶稣给卖了，耶稣说你来吧，我可怜可怜你，你也得救吧，那我们都去卖耶稣呗，是吧？没有油的人我告诉你没有得救，我在这里可以这样说，我可以上上帝交账的，我说的话。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你想进去吗？是吧？啊，你家里边来一个生人拿着刀拿着枪来了，说不认识你，我上你家住宿吧，说我不认识你啊，是吧？耶稣在马太福音25:10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什么关了。11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没进来。什么叫门呢？门里边是天国，门外边是地狱，只有这两个地方。那你说我不太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准备好了啊？为什么有的信徒得救，有的信徒却不能得救呢？ 我就替那些不得救的打抱不平，是吧？哎，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五个宇宙的童女是为什么没有预备油？为什么？你可以设想一下，可能他们懒惰，也可能他们是睡着了，是吧？哈，哎，可也没有心，或者是啊，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故意的，啊，是吧？好多哎，大家在都在等候新郎的到来。有的人最终的结局是因为没有警醒预备而不能参加新郎的宴席，这非常可惜的，还不如不信主嘞。不信主的话，你还可以说做这个无恶不作，你做什么都行啊。那信了半天以后，主说我不认识你，这是非常可惜。我从小我读着这个圣经，读到这儿我就感觉到心里边颤抖一下，读着这儿颤抖一下。我一想，跟随主一辈子，吃了不少苦，是吧？哈。哎，那为什么主最后不是说不认识呢？所以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预备好吧。我一直这样祷告，你知道，我没有说主啊，我已经预备好。我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预备好，你帮助我。所以，同样，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子，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前面。我告诉你，你里边有圣灵的话，你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痛苦，再大的委屈，你也能受。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光照在心中。我怕什么？等到新郎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与主同赴那羔羊的宴席啊！说我们等候新郎的来到，要做到时刻的警醒啊！等候啊，少不了要一颗恒久忍耐。恒久忍耐，这样的心智哈，而且真正的忍耐，是我们因对主耶稣基督有盼望所下的功夫。我再说一遍，真正忍耐是因为你对耶稣基督有盼望所下的功夫啊。忍耐不容易，我告诉你啊，因为我们对神有坚定的盼望，所以我们也愿意有恒久忍耐的心，竭尽心力的服侍主。如此才可以领受主再来时所给我们的奖赏，啊，这是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打胜了啊！所以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耶稣基督这个标杆直跑，时刻准备自己在侍奉上，我要忠心，不但要忠心，我要尽心，我要尽心，是向着主做的，不是向人做的，遵行主的旨意，成为一盏有油的灯，照亮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啊，成为一个荣神一人，啊，陶主喜悦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看见仍然有很多人呢，啊，现在不信主，说等退休以后，等我孩子长大以后，许多信徒也说等自己时间到了再好好的爱主服侍主啊。甚至的还有的就是说呢，我自己在家里信不行吗？我也信，啊，这个。我怎么不信呢？我前几天给那个谁传福音呢，你们都认识，我就不说了。啊，我说你赶紧信。他说我怎么不信？我信，我自己在家里信，我和你们不一样。他说哈，那我说那和耶稣教导也不一样，那怎么能见主呢？是吧？哎，所以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你愿意做聪明的童女与主一同参加宴席，还是愿意做愚拙的童女被主撇下呢？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我再说一遍，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他要接我们啊，并且和我们一同去做工，去打了美好的仗，最后的大战我们要参与的啊。我们在身上打不透啊，一打透了以后又长上了肉啊，那是我们要参与的战争啊。我们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当警醒预备，免得入了迷惑，时刻警醒，免得被撇下。我们更当警醒，预备好自己，来欢欢喜喜地迎接主的再临。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智慧的，你是无限的。求你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做错了，求你饶恕赦免。如果我们啊还有不警醒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 你帮助我们，我们就无所畏惧，我们就能够无往而不胜。求主祝福，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挺胸昂首地跟随你，直到你再临的日子。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